第66集，至新大厦有人要跳楼。第二天早上，人一起的比平时在中队还早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早餐。他在厨房忙活的时候，戴着耳机给他爸打了个电话。根据他的经验，他爸一早上起来的时候几乎都很正常。 怎么这么早来电话？出操呢？ 老人啊，有两个事儿想跟你说。 怎么？ 一个我上次跟你提过一嘴，王阿姨他们全家要回老家了，我再给你找新的保姆，你提前有个心理准备，年后就得换了。 放心吧，我又不是小孩儿，就是不知道新保姆能不能适应。 任向荣心里清楚，过去换过那么多保姆的问题出在自己身上。 哎，这不是你需要操心的，你吃好睡好就行。 哎， 还有一件事儿。爸，过去的事儿你还记得多少？ 你指什么？ 宝生化工厂和工价招呼案。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 我们最近发现了一个网站，是藏起来的，很难找到，里面有很多难以监管的犯罪，这种网站统称暗网。这个网站聚集了全世界各地的纵火癖和纵火犯。 还有这种网站？ 对，我们发现最近发生的几起案子都多多少少跟这个网站有点瓜葛，最新的调查甚至牵扯出了当年的这两个案子。 啊，那这也是警察的事儿啊。 我最近不是一直在协助警察吗？爸，医生说你这个病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经常忘了最近发生的事儿，但有时候能记起很久以前的事儿。你能不能帮我想一想，看看当年的资料什么的，很重要。 哎，没问题，我想一想啊。 我把一些电子资料发你手机上，你让王阿姨给你打印出来看。这两天我回趟家，咱们好好聊聊。我之所以格外关注这个案子也是有原因的，我会跟你解释。 行。 挂了电话，耳机里传来音乐，仁义跟着轻哼起来，心情愉悦地煎着鸡蛋。将早餐准备好，龚应贤也起床了。大约是昨天睡前吃了东西，他的眼睛有点浮肿，眼圈泛着一层薄红，配着那还未打理的头发，整个人散发出慵懒的气息，令人心痒痒的性感。仁义有时候难以控制自己对龚应贤的幻想，只能尽力控制自己的眼神和表情。他掩饰地低下头去整理着碗筷。 快吃饭吧，看看这才是我的真实水平，昨天晚上那肉丸汤忘了吧。 你昨晚可不是这么说的。 仁义朝他飞了个眼儿。 新的一天，新的我。 严格来说现在还在同一天。 哎，你烦不烦？下次你做。 可以啊。 我说做饭。 我知道 你会做饭。 像你说的，按照菜谱做能差到哪儿去？ 嘿，好，那我等着你给我做饭。 吃完饭，龚应贤把仁义送回中队，自己回了分局。两人约定一直保持案情的进展沟通，毕竟他们都预感到案子到关键时刻了。在中队一上午都没什么事儿，他们打了场篮球，跟高格视频通了个话，很快就到了吃饭时间。吃饭前，仁义收到龚应贤的微信，说他们开会通过，决定同意周川的条件。 便宜这孙子。 周川的伤虽然能出院了，但烧伤需要长期治疗护理，他知道自己如果进了拘留所会折腾出半条命去，拘留所的卫生条件和医疗条件哪能跟三甲医院比。 他正在供述陈佩和池天使有关的线索。 太好了，老公加油。 任意在消息后面还加了个贱兮兮的表情包，发完之后他就盯着那界面，看着龚应贤正在输入又停止，再次显示正在输入，而后还是什么都没说，任意的心都掉到了嗓子眼儿。直到第三次显示正在输入，终于发过来三个简短的字，回头说。任意心里有点失落，他自嘲地笑了笑，每次啊只敢占这点嘴上便宜，小心翼翼又故作轻松地试探，时而窃喜，时而失望，有酸也有甜，原来这就是暗恋的滋味。吃完午饭，孙定义想打牌，但任意没去，他回宿舍睡午觉去了。睡觉他也睡不老实，掏出手机翻到曾经偷拍过的龚应贤的照片，一个人看着傻乐了半天。其实他很想和龚应贤拍一张合照，但两个大男人自拍实在太娘了，找个什么机会好呢？想着想着便有了点睡意。正当任意迷迷糊糊的时候，警铃响了，他猛然睁开眼睛，翻身下床往楼下跑去。 队长，赤星大厦有人要跳楼，去看看。 任意心想，赤星大厦不就在红五分局对面吗？跑到公安局门口跳楼，多半是有诉求的，通常也就不是真的想死。虽然有这样的推测，任意也不敢怠慢，以最快的速度出车赶往现场。路上任意刚想给龚应贤打电话问问情况，邱岩的电话却先打进来了。 喂，邱队长。 任队长，是你们出警吧？ 是啊，怎么回事？ 拜托你一定快点来，这事儿对我们影响特别不好，领导发脾气了。 别着急，你先告诉我是怎么回事。 电话里说不清楚，我现在还得给领导回电话，我们现场见。 报警人怎么说？ 一个老头要跳楼，老头的儿子在下面，来了一堆记者。 原因呢？ 不知道啊。 他们很快赶到了现场，赤心大厦底下已经围了好多人，媒体的采访车把路都堵了一半，楼顶的护栏外果然站着一个老头，大声嚎着警察欺负百姓之类的话。楼下一个中年男子正情绪激动地接受媒体采访。 让媒体车把路让出来。 孙定义下了车，协调媒体车给消防车让路。下了车，他们先把气垫充上气放在了楼下，不过那老头在了五楼楼顶，以这样的高度和他的年纪，就算掉在气垫上恐怕也是非死即残。龚应贤和邱岩朝任意走了过来，任意看到龚应贤就控制不住地露出笑容。 跟我上楼，咱们边走边说。 孙定义等人随任意向楼上走去。 我们分局有个民警，今年刚考进来的小姑娘，楼上那个老头是他大伯，楼下的是他堂哥。 这是要干啥？ 这个小姑娘的父亲上个月车祸去世了，家里就她一个女儿，她父亲留下两套房产和几十万的现金，现在她大伯以他们家没有儿子为由，说她父亲的所有财产都该归长孙所有，也就是她表哥。 脑子进水了？ 你别说，现在真的还有很多地方有这种封建思想。 他们不懂继承法吗？ 未必是真不懂，就是欺负孤儿寡母，想吃绝户呗。 听说他们在老家已经闹过了，我那个同事不想跟他们纠缠，就把自己母亲接到天启来住，然后他们就闹到分局来了，被我们赶出去之后就跑到这儿来说要跳楼。 这还不抓起来关几天？ 还不是看在他们是亲戚的份上留了个情面，这回没有情面了。 谈话间几人已经上到了顶楼天台，有三个警察正围在老头周围，严阵以待地劝着他。老头一看到邱岩，指着他说： 你就是小高的领导是不是？你让小高来，他敢不敢来见他大伯？ 小高正在工作。高先生，请你从上面下来， 不要做危害自身安全且毫无意义的事。 他还工作什么啊？他个没良心不要脸的女娃子，他爸上学的时候吃了我家多少饭啊？他孝顺过我这个大白马？他一个女娃子又不传宗接代，他上什么班，要什么房子？ 根据继承法规定，逝者财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配偶、子女、父母，这三者健在怎么都轮不到。 什么法不法的，法才有了几年，咱们老祖宗的传统可是几千年了。他高厚德但凡有个儿子我都不操这心，女娃子终究是别家的人，我这么做是为了谁呀？还不是为了高家的香火。我儿子是长房长孙，他高厚德没有儿子，死了以后就该全是我儿子的。 说死他算了。 仁义让孙定义去左侧站着，崔义胜则去右侧。仁义慢腾腾地走了过去，同时用绳子将自己与弗兰拴在一起。 你别过来，我老命一条，死就死了。 大爷，大冷天的在天台吹风不难受吗？下来吧。 你别过来，让小高来见我。 小高不愿意见您。 仁义凑到栏杆边上往下看去。 哟，这么高啊，摔下去可就没了。大爷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您就是死一万遍，法律也不会把你兄弟的遗产判给你儿子。哦，倒是您的遗产可以顺顺利利给您儿子。 那我就让所有人，让记者，让老百姓都知道，是警察逼死我的。